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系咧，佢有个朋友，好似系搞个会嘅。佢话你个论文叫咩名啊？咁佢又梗系是但噏个名啦，就是、闷到呕嗰啲啦。咁佢话唔好咁闷，咁啊帮佢改啦。佢就话，不如你改个名就系话，一只蝴蝶拍多两下翼，会唔会改变天气仲好啦？咁哦，咁啊，好啦，咁咁所以就出咗咩啊？嗰、那个咩名啊 ？Butterfly effect 就系蝴蝶效应啦，就系咁嚟嘅。其实唔系。咁于是咧，佢就话个蝴蝶喺巴西一只蝴蝶。好大好靚嘅蝴蝶，我都去嚟啦，呢個係一個亞馬遜啦，拍多兩下翼，會唔會係導致佢話德薩斯州嗰度明明係好天嘅變咗落大雨啊，雷電交加，或者就甚至個龍捲風呢咁樣樣。咁當時呢，佢就係用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半講笑嘅打比方。咁但係點知呢，即係我哋話呢個咁樣嘅蝴蝶效應呢個 term 呢，就不勁而走，就嘩，所有人都好鍾意呢個 term， 用到今時今日啦。咁嗰陣時其實佢都係60年代你去講嘅，咁就眨下眼50年啦。咁、啊、但係呢，嗰陣時開始啲科學家係重視呢個問題呢，都係有兩個大發現啦，就返去費根巴姆。費根巴姆1975嘛。係嘛？咁即係12年後啦，即係個63年發表嘅，但其實有一段長時間冇人重視。咁但係咧，去到呢個75年咧，費根巴姆有呢個發現啦。但係好有趣啊！其實世事啲嘢真係好多時都有呢樣嘅，科學研究入面都好多人記載咗歷史嘅，就係叫做同時間發現啊，不約而同呢樣嘢好多㗎，好多㗎呢啲好多例子㗎、好啦，咁啊咁啱咧就喺費根巴姆咧，頭先我冇講啊邊啊？洛斯阿拉姆斯啊嘛。洛斯阿拉姆斯，咁但係另外一度咧就喺馬里蘭大學 Maryland， 咁有一個台灣，佢係祖籍就福建嘅，但係佢係台灣人嚟嘅，但係佢去美國留學，就去咗馬里蘭大學就讀呢個 postdoc， 即係佢攞咗博士啊咁啊。但係當時佢就跟一個嘅數學家咧，就叫做James York 約克啊，就係、是、Yorke 啊，有個 E 字嘅、即係 York 咁樣咧，呢、這個叫李天岩啊，岩石個岩啊，呢、這個李天岩。是我哋華人嚟嘅，咁做呢個研究啦，咁但係就放暑假，咁但係放暑假呢，咁呢啲好勤力嘅，你知我是中國人啦嘛，佢就問阿老師啊，佢個導師，咁佢就話：喂，放暑假，不如你俾啲我做啊，我都冇咩做嘅，放暑假咁啊嚇，咁好啊，咁、那個阿 York 就話：好啦，不如你研究下呢條方程啦，呢條方程咧好多人研究過，都好似。但係其實仲有啲嘢可能我哋未知得清楚。嗰條方程呢就是、著名嘅叫邏輯斯蒂方程。咁邏輯斯蒂方程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就係、是、X 等於右手邊就係一個常數。咁譬如我用 K 啦， K 代表個常數啦，一個 constant 啦。就乘以咩呢，就係、是、X， 然後括弧啊，括弧呢就係、是、1減 X。或者倒返轉頭先啦，括弧1減 X。即係一減 X 然後括起佢，然後就係乘 X 乘 K。咁你睇落去呢條 equation， 你講乜啊 ？X 又等於咁樣都唔知講，你係 Y 等於咁就話啫，係嘛？但你 X 等於咁，原來呢個咧其實佢係一個迭代方程啦。咩叫迭代方程呢？就係話其實原來我哋係一步一步咁樣咧嚟去計算，所以嚴格頭先我呢個講法咧係誤導啊，即係但係數學家有時都偷懶係咁寫嘅。但係如果正式咧就係點咧？原來你每一步嚟去演算咧，譬如。去到一步叫做 n 咁樣算啦，咁於是又有個數值叫做 xn， 即係 x 右下角有個好細嘅 n 字。好啦，咁原來呢你左邊啊 left hand side 呢，譬如我哋就當佢係第 x 嘅 n 加1嗰步，即係話咁下一個 x， 譬如好似呢個黃金比例嘅、 都係咁樣啦，冇錯啦，費波拿切都係咁樣啦，嗰條 equation 都係咁啦，係咪冇錯啦。咁所以呢而家我哋譬如話左邊 equation 嘅左邊，我哋嗰個係 x 嘅 n 加 1， n 加1係右下角嗰個啦，係我哋叫 subscript 啦，係咪就係等於咩呢？原來就係等於 k 乘以 xn， 然後乘以括弧入面1減 xn、就係話原來就係前嗰步嘅 xn 呢個數值呢，原來就係咁樣計呢，就計到下一步嘅 xn 加1啦，係咁樣計。咁呢個其實都係好淺嘅一個嘅方程。當然你大家知道一乘入去呢，其實有個 x square 嗰個項喺度㗎嘛，佢都係 quadratic 嘅，其實係咪？咁但係起碼我哋就咁睇呢，原來係一個好簡單嘅叫做迭代啦。迭代呢其實個英文叫做 iteration， 或者叫做 iterative， i-t-e-r-a-t-i-v-e， iterate。咁中文呢其實好多個唔同嘅譯名嘅，但我鍾意比較鍾意用迭代。迭呢就是、三個幼字下面一個好似而家家私嘅宜，係咪即係一疊疊咁樣啊，即係搭起佢啦。咁代呢就係代數個代，咁呢個叫迭代方程。咁但係嗰時李天岩呢就真係利用個暑假嚟去研究，俾佢就有好重大嘅發現。重大發現呢、後嚟就同呢個導師阿 James York 呢就一齊發表。咁但係一齊發表呢，其實因為嗰時佢係未有名氣啦，都係應該係以阿 James York 做 first offer 嘅，佢係 second offer 嘅，但係而家即係啲人都知道係佢發現㗎啦。咁兩師徒呢發表咗呢，就係、又係1975年嘅好似下、就係、叫做周期三就代表咗混沌。嘩真係好，即係呢啲名字真係悶到嘔呀，你都唔知佢噏 乜， 叫做 period 3,、period 3 implies chaos。咁呢個 chaos 呢個字呢亦都係首次被科學家呢係用一個嚴謹嘅定義嚟去用喺佢哋嘅文獻入面呢，亦都係第一次。因為點解呢 ?Edward Lorenz 頭先講呢，佢冇用到 chaos 呢個字喎。佢只係用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 喎。係咪？咁所以第一次用 chaos 呢個字呢，就係李天岩同佢師傅。就係、呢篇1975年嘅論文啦。咁但係無獨有偶，其實大家當時冇溝通㗎，同一時間就係費根巴姆呢，佢就用住個 HP65 撳一撳下呢，佢就竟然呢比佢仲巴閉，佢唔淨止發現咗混沌呢個現象，佢仲搵到一個常數出嚟。咁呢個常數呢後世呢、即係所以後世可能係十零廿年後啲人都已經俾呢個名啦，因為實在太驚啦，就叫做費根巴姆常數，有時就咁叫費根巴姆數。咁其實數值呢就 4.6692 嘅。咁呢個 4.692 呢，我講咗個數先啦，然後先講點解點嚟嘅啦。其實又係一個無窮小數， 係、 但係其實係估係無窮小數啫。原來係未有人有本事證明佢係一個 transcendental number， 即係一個超越數嚟嘅、未證明到㗎。 未證到。 但係你點樣計呢都計未計到，即係個盡頭、但係數學上未證明到，真係好有趣啊。咁即係你上維基百科你都睇到㗎啦，佢已經列咗呢最先嗰30個小數位。其實30個都好癲㗎啦，因為你去到第30個位你話幾多分之幾呀，係咪？咁當然我都話派佢都去到唔知即係唔知幾多億個位都計到出嚟啦。咁但係呢費根巴姆數都應該計到好多㗎，但係就應該冇派唔多、因為其實計嚟都冇乜意義，真係冇乜意義，真係得貪玩㗎咋嘛，係咪嘥曬啲電腦啲時間係咪、好啦，咁呢個呢就費根巴姆、其實佢當時係研究嗰個嘅個問題呢，應該都係一個生物嘅個體嗰個數量嘅增長，其實可以係人口㗎，不過一般我哋就當係動物界啦，嘅或者甚至係一個昆蟲呀、或者乜嘢啦，或者係啲鹿呀、或者係湖入面啲魚呀咁樣呀。咁而呢一個咁樣嘅研究嗰個數量嘅增長嗰條方程呢，其實就係頭先嗰條邏輯屍體方程。其實呢條方程頭先我講點解約克要李天岩去計呢，其實呢條方程呢原來我哋知道咗好耐㗎喇。最早列出呢條方程嘅呢就係喺1845年咁上下。我哋幾耐呀，就係、由一個科學家呢，佢本來係研究即係生態學嘅。即係嗰陣時差唔多係個先驅啦 ,1845 年都未有真係 ecology 啦，係咪？但佢就係研究動物呢，就嗰、那個捕獵者同埋個獵物之間嘅關係，就個數量。咁我哋知道一個好好簡單，就話我哋一個生物佢繁衍呢一定即係一般嚟講都好少話兩隻生兩隻啦，一定多過兩隻啦，係咪？即係無論係狐狸呀、即係獅子呀、或者係馬牛呀、乜都好啦。咁佢一多過兩隻呢，其實佢就一定係咩呀，就係、指數增長㗎啦， exponential growth。咁 exponential growth 好壞咗就爆炸性㗎啦嘛。咁爆炸性呢，即係其實當時佢喺嗰個環境入面，如果佢嗰個資源嘅供應，特別係食物供應係無限嘅，咁你梗係去到無限啦。但喺現實世界唔係無限㗎嘛，係有極限㗎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個指數增長呢係好明顯有極限。但係喺現實世界呢，我哋都好少話去到嗰個極限，亦都唔會去到嗰個極限。點解呢？因為尤其是你呢、這個譬如係頭先講一隻鹿咁樣算啦，好多鹿嗰度佢一定有天敵㗎嘛。天敵就係嗰啲捕獵者啦，譬如就係呢個狼，就去食啲鹿咁樣。咁但係當然呢，狼嘅數目亦都冇可能係指數增長極限㗎啦，因為狼係要食嗰啲 鹿啊嘛，係咪？咁所以狼同鹿嘅數目呢就互相牽制喇喎，係咪？即係話呢，你鹿好多嘅時期狼又好多，但係狼好多就食咁啲鹿， 就唔夠鹿， 咁啲鹿呢於是呢，係呀，咁但係食得多呢就唔夠鹿食喎，於是啲狼嘅數目又會少咗，咁於是呢，原來大家即時呀，你咁聰明呀，聰明仔聰明女都諗到呢，其實狼同鹿嘅數目呢都會係有一個波動嘅，係咪？存咗個波動，咁所以就係好精彩，就咁解啦。咁但係如果一般呢，我哋睇在自然界呢，原來譬如鹿呢，一個即是第一近似來去研究呢，那個增長就會怎樣，因為它種種的環境的限制，特別是那個獵食者，我們叫 predator 啦，它是 prey 啦、predator prey relationship 啦，它就最先呢就會是指數增長、但是到咁上下呢，其實它就會受到這些狼呢就是的控制呢，因為你越多鹿它就越多狼嘛，咁所以它就會慢慢慢慢呢就會 level off 的啦，就會平穩的。咁這條就是最著名的，我們叫 S 型曲線，是咪大家都會諗到啊，即係佢最先就係一個即係彎形嘅，就喺度指數咁樣上嘅。但係上到咁上下呢就越上越慢嘅。慢慢下呢就平過啦。咁亦都有一個叫 sigmoid curve。sigmoid 就其實都係嗰個符號嘅。sigmoid curve 或者叫做呢種咁樣嘅曲線呢，另一個名嘅話就係叫邏輯斯蒂，原來佢嗰種嘅 equation 呢叫做 logistic equation。咁呢個最先呢就1845年呢，其實就已經係成立咗呢條 equation 嘅，即係佢就係話，即係某一時間嗰個嘅數目啊，個數量呢就係、是、等於某一個因子，其實嗰個參數呢就係、是、譬如食物供應啊咁樣，就乘以上譬如上一年啦，或者上一個月都得啦嘅數量，再乘以呢就括弧一減嗰個數量嘅、即係佢嗰個當時嗰個科學家叫做 Verhulst， 就係 V-E-R-H-U-L-S-T， Verhulst應該可能是法國人，好像唔記得是不是奧地利人，咁但呢佢就已經 set up 咗呢條 equation， 所以點解嗰陣時阿 James Jock 叫阿李天岩去研究就咁解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再講究竟乜嘢係廢根巴姆常數。